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23集，惊弓之鸟。王乾坤被隔壁住户看得紧张极了。 他这么看我干什么？啊？他是不是就是白鹰？啊？是吗？ 严福瑞也紧张。 有困难，不过也有困难啊，是他看你长得好看，毕竟你现在长了一张司藤小姐的脸。 隔壁住户被两个人的目光盯得心头发毛，急匆匆几步绕过了这边，走得远些了才长舒一口气，顺口骂了句： 我靠，变态。 今时不同往日，草木皆兵，两个人都觉得待在门外有些不踏实，赶紧锁门进屋。王乾坤径直去找穿衣镜，严福瑞则一路直奔后院小花园。看来这秦放也不是个爱养花种草的人，这后院拾掇的真心不怎么样。严福瑞目光炯炯，时而扒栏杆高跳，时而撅屁股低找，终于让他在角落的栏杆处找到了几根挂杆的细藤。严福瑞长舒一口气。 啊，司藤小姐啊，你藏得还真不好找啊。 严福瑞！ 身后传来王乾坤气急败坏的大叫。严福瑞回头去看，或许是刚起床还穿着拖鞋的关系，王乾坤走的那叫一个昂首阔步，毫无美感，怎么能这么掉以轻心呢？这哪像司藤小姐呀，白鹰说不定就在一旁窥伺呢。严福瑞忧心忡忡的，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他，王乾坤已经到了面前。 什么幻术？我照镜子还是我，不是司藤小姐啊。 还是你？ 严福瑞皱眉头。 真的？ 当然是真的。 王乾坤没好气。 我两个眼珠子都看到了。 严福瑞想了想， 那可能这种话术对你自己本身没用，对我们这些看你的人才有用吧。毕竟我看你啊，真的跟看司藤小姐一模一样的。不信啊，你问司藤小姐。 严福瑞一边说一边毕恭毕敬地向那几株细藤发问。 司藤小姐，是这样的吗？ 两个人屏息看那几株细藤的反应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一阵风吹来，其中一根藤条动了动。严福瑞很是得意。 看到没，司藤小姐点头了。 接下来的几天异乎寻常的安静，严福瑞和王乾坤轻易不敢外出，好在秦放的冰箱里多少有些存货，反正现代社会方寸世界大门不出也不妨碍吃喝拉撒。王乾坤大部分时间都静若厨子地端坐在书房窗边，捧着本书一看就是半天，这基本上算是享受，因为这个时候可以换拖鞋，反正只需要上半身出镜，下头随意，活脱脱的就跟演播室的主持人一样，夏天上半身穿着西装，下半身穿着沙滩裤，想敲腿就敲腿，想打坐就打坐。最烦的就是严福瑞定点催他去后院花园放风，要穿上皮靴不说，严福瑞对王乾坤的身姿步态总是诸多要求。 步子小一点，小一点行不？女人是那样走路的吗？低头，哎呀，你就不能嗅一下那个花吗？女人看花都是这样的。你现在担心白鹰的事情，所以你得忧郁啊，眉头要皱，不要嘴巴咧得跟个水缸似的。哎，对对对。 横竖闲着没事儿啊，严福瑞多的是时间帮他提高专业素养。电视频道里整天放的不是精品女人，就是女人我最大。王乾坤每次看的要打哈欠的时候，严福瑞就猛地拍他一下，或头或胳膊。 你专心一点行不行？北京惊得跟鬼似的，万一有破绽我们就死定了。 哎呀，真是烦死了。 王乾坤怒气冲冲，这白鹰还不如早点来呢，早死早超生。司藤只在其中一个晚上出现过，事实上严福瑞也说不清到底是梦还是真的，因为他当时睡得实在是太死了。那天是半夜，严福瑞睡得死沉死沉的，被司藤推醒的时候眼都睁不开了。当然了，睁不睁也没太大的分别，秦放家的装修设计有点仿酒店风格，窗帘分两层，有一层专门隔光，一旦拉紧真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严福瑞当时迷迷瞪瞪地坐起来。 司藤小姐， 看到花园里的藤条没有？ 看到了，不就那几株细藤吗？ 严福瑞打了个哈欠，顺势点了个头。 八卦黄泥灯之所以能指向某个人，是因为烧的是他本身的东西。如果灯在白鹰之前到，你可以烧藤条定向。 哦。 严福瑞又含糊地嗯了一声，等着司藤继续试下。可等了又等，再没声音了。奇怪呀。跟司藤说话时自己睡意浓得很，没声音之后他反倒渐渐清醒了，一个咕噜就从沙发上爬起来。 哎，司藤小姐，哎，司藤小姐。 摸索着打开灯，王乾坤也被他闹腾醒了。 哎呀，干什么啊你？ 严福瑞没理他，先去检查门窗。他和王乾坤两个怕白鹰破门而入，门后都抵了椅子，一通检查下来毫无异样。严福瑞愁上心头，妖怪就是妖怪，如果司藤小姐可以这样无声无息的来无影去无踪，白鹰也可以吧。旋即又安慰自己，不不不不不，司藤小姐的妖力多过白鹰，白鹰应该没这么厉害的。严福瑞打开了通往后院小花园的门，夜色中那几株细藤随风而荡，更添几分隐秘。严福瑞想了想，回屋找了剪刀细绳，吭哧吭哧跑进花园，一通咔嚓咔嚓咔嚓嚓。跟出来的王乾坤莫名其妙， 你干什么呀？ 严福瑞把那几株细藤往低处栏杆上拉，又用边上剪下的花草杂七杂八绑扎覆盖住细藤。 司藤小姐这样太随意了，我把它藏藏好，这样才不会引起白鹰注意。 又过了风平浪静的两天，没见白鹰有什么动静。苍红观主那边是有了好消息，说是正如司藤小姐所说，黄翠兰老太太对黄玉的遗物保存得很好，也同意出借八卦黄泥灯，她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大事，秦放的冰箱忠告弹尽粮绝，王乾坤提议叫外卖，严福瑞断然拒绝。 万一你把白鹰招来了呢？反正你师父这两天就回来了，让苍红观主给我们带两份外卖好了。 虽然王乾坤觉得这是个馊主意，但是思前想后之下还是和严福瑞达成了一致。两人饿得发慌，只好拼命喝水，又嫌水味寡淡，翻箱倒柜的往里加一切能加的佐剂，什么糖水盐水咖啡花茶，几顿喝下来头昏眼花的，稍微摇摇身子似乎都能听到水在肚子里来回的咣当。第二天中午喝多了水的严福瑞终于醍醐灌顶道， 我们到底怕啥子嘞？别人要是想来躲在屋头也没用啊。 王乾坤已经饿得连翻他白眼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两人手忙脚乱地搜外卖电话，正值午时，连打两个电话，对方的回答都是， 哎，你好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中午点餐人数较多，预计40分钟之后才能送到。 于是乎，严福瑞揣上钱包就出发了。为了谨慎起见，他和王乾坤约定了待会儿开门的暗号，届时王乾坤开门的时候要大声地喊出口令 秦放， 而严福瑞呢也必须答出两个字的暗语 喊道， 否则王乾坤是有权不给他开门的。谁知道他是真的严福瑞还是被白鹰塑了体的假严福瑞呢？严福瑞走了之后，王乾坤就后悔了，他觉得还不如叫外卖呢。像严福瑞这样素质不高、道德感不强的，受饥饿感的驱使，看到吃的肯定会只顾自己扑上去一通饕餮大吃，吃饱了才会想起他王乾坤来。天知道，到时候说不定他都已经饿死了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而事实似乎是佐证了他的预测。王乾坤饿得头昏眼花，不知道骂了严福瑞多少句叛徒，到末了眼前都有幻觉了，觉得素鸡素鱼素香肠什么的都排着队在拜见太上老君。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他艰难地打开了电视机，电视上赫然一个俏丽窈窕的女人对着王乾坤娇媚一笑。 减肥不是梦，要做瘦女人，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哦。 本节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节再见。